王成，不知何郡人也，为胶东相，至甚有声。宣帝最先褒之。帝节三年下诏曰：盖闻有功不赏，有罪不诛，虽唐虞不能以化天下，今胶东相成，落赖不怠，流民自沾八万余口，至有一等之效。其次成爵关内侯，至中二千担，未及征用，会并卒官。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掌吏守城以政令得失，或对言前胶东相成委自增加以蒙贤赏。事后俗吏多为虚名云。